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两个礼拜前我提到圣经里的高山和低谷，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和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在这信心里已经与耶稣一同在高山上。圣经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上帝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高山的情况是个完全确定的事实，但是目前这只是一件凭信心的事实，还不是一件凭眼见的事实。现在呢，我们所经验到的常常反而是个黑暗的低谷。关于这种低谷的经验，圣经最有名的经文就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耶和华与我同在。死荫的幽谷，我们教会最近不到一年的时间，至少有六个人失去了他们的亲人，大部分是我们父母去世，包括我自己母亲，但是当然也有爱娟的丈夫最近也去世。那么我们家人去世之后，特别前面几个月是特别难受的，很虚空。我们真的一直感觉到那死亡的影子，这影子一直围绕着我们，真的很难受。那么或许你最近没有失去亲人，但是因不同的原因，你还是觉得你正走在一个黑暗的低谷里面。你身体一直有问题，你家庭一直有冲突，你工作一直有压力，你们当学生的，你们老师一直给你们多加功课，好像永远做不完，好像在一个很深的幽谷里面，几乎不能呼吸的样子。反正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若不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黑暗低谷的经验。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们都知道答案，是因为罪。罪的工价乃是死，和死因的幽谷。或许是因为你自己的罪，或是因为别人的罪，至少是因为罪影响了整个世界和世界的历史。我们每天的生活常常就是不顺畅，因为罪把我们整个世上的存在搞乱了。那么我们很容易怪别人，说我们各种的困难是因为他们的缘故，因为他们的罪。但是你自己没有罪吗？你自己的表现够好，给你赚的一个一帆风顺的生活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骄傲、自私、邪恶的罪人。我们崇拜一开始都承认的好，我们向上帝承认说，我们没有全心爱你，也没有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本应就是应该，我们应该今生和永远受你的刑罚。是的，上帝的刑罚应该是我们所预料的，而不是他的赐福。我们不爱我们的敌人，这是几个礼拜前谈的，我们反而要他们，我们的敌人受刑罚，我们又讲他们的坏话，甚至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讲他们的坏话。撒旦每天也试探我们犯各种罪，这是上个礼拜的经文，我们很乐意地跟着他去做、去说、去想，我们是不满足的，想要自己当上帝的人。是的，我们本应今生和永远受上帝的刑罚。因此我们不要觉得走在幽谷里面是不应该的，是奇怪的。 不应该的又 很难理解的事，反而是圣洁荣耀的上帝，他会给我们罪人任何快乐的山上的经验。在几个礼拜前的经文，耶稣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都是歹人和不义的人，但是天父上帝还是给我们太阳、雨水，还有很多其他的祝福，这真是恩典。所以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要了解任何生活的顺利，任何身体的健康，任何家庭或工作的满足，任何这种山上的经历，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当我们反而走在黑暗幽谷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奇怪，也不要埋怨上帝，这反而是所有罪人所应得的而已。但是我们在幽谷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绝望。那诗篇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耶和华与我同在。其实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牧者耶和华特别与我们同在。今天的三段经文都给我们提供例子，有人正走在死荫的幽谷，但是上帝与他们同在，也拯救他们，把他们拉上来。我们要看的是亚伯拉罕，走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还有尼哥底母。首先是亚伯拉罕，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从创世纪第十二章记载了上帝如何给亚伯拉罕那三个应许，记不记得？徒弟、后裔、赐福。但是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75岁了，他妻子撒拉是65岁了，并且20年之后他们还是没有孩子，怎么会有后裔呢？罗马书第四章，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之后几节说，这时候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已经死了，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们夫妻两人正走在死荫的幽谷，但是上帝的应许还是在那里，并且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时候，上帝的确赐给他们儿子。因此罗马书4:17，就是我们今天书信最后一节说，上帝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上帝。亚伯拉罕和撒拉还没有孩子，但年纪已经那么老的时候，他们唯一能靠的是上帝的应许，他们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的应许，而不能凭眼见，因为眼见说他们的身体已经算是死的。上帝就是喜欢在这种当我们走在最黑暗幽谷的时候，没有眼见希望的时候，给我们他的应许并拯救我们。这是因为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肯定是上帝的作为，没有别的可能，他这样就坚固我们软弱的信心，使我们更相信他对我们的各种应许。好，第二个例子是漂流在旷野40年，记不记得漂流在旷野40年的以色列人，是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从约翰福音第3章所提到的。在第14-15节，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就是耶稣自己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想你们大部分的人应该是熟悉这举蛇的事件。当时以色列人一直埋怨上帝，因此上帝就处罚他们，叫火蛇来咬他们，很多人也死了。因此百姓就醒悟过来，向上帝认罪。 接着上帝就叫摩西制造一条铜的火蛇，然后把它挂在杆子上，凡被摇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当时以色列人没有别的拯救方法，他们吃西药、吃中药、吃以色列的药都没有用，唯一的方法就是望着这条铜蛇，相信上帝的应许，说你这样做就会活了。眼见说不可能，望着一条铜蛇有什么用呢？但是上帝的话是可靠的，在这种时候，上帝的应许是我们唯一你可以信靠的。当时以色列人的确走在死荫的幽谷，但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也就给他们拉上来，给他们生命。其实这铜蛇与以色列人的例子，也就是耶稣与我们自己的例子。耶稣就这样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是很有意思的，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的问题是火蛇，结果上帝就用杆子上的铜的火蛇拯救他们，他就用火蛇来抗火蛇。我们呢？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罪，但是上帝用十字架上的耶稣来抗我们的罪呢？耶稣不是没有罪的呢？是的，耶稣自己是没有罪的，但是我们的罪都在耶稣的身上。的确，上帝用罪来抗罪，他用死亡来抗死亡，结果我们都得了生命。虽然那很可怜的人痛苦地被挂在那里，看起来连一点都不能拯救人的，但是上帝的应许是说，一切信他的，就是那钉十字架的基督，都得永生。耶稣2000年前就这样赚得了我们的永生。那么我们今天如何得到这个呢？尼哥底母帮助我们了解，虽然他不晓得，但是尼哥底母在我们的经文里面也是走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他像所有的人一样，出生的时候已经死在罪里面，他需要重生。耶稣就这样告诉他，耶稣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然后他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已经在死荫的幽谷里面活着，上帝在高山上，我们都在非常下面的低谷里面，这就是属灵的死或死灵魂的情况，就是完全与上帝完全隔绝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爬上去，我们是死的，除非上帝自己下来给我们拉上去的话，我们就永远死在那里，那就是地狱。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那2000年前的历史事实。圣子上帝从山上降到我们低谷里面，他在那里也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接下是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就等于你重生的时候，重生就等于信，信也就是一个与耶稣的连接了，并且你若与耶稣连接的话，耶稣在哪里，你也就在那里，耶稣在高山上，你也就在高山上，不在死荫的幽谷里面。那么我们还在这世界上的时候，这的确是个凭信心的事实， 还不是凭着眼见，但是这真是个事实，因为上帝说是，他的话算话，他用他的话来创造宇宙。那么这信心，这重生，这生命，当然是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的。我们不可能使自己有生命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耶稣也说，上帝是借着水和圣灵给我们这礼物的，这就是指洗礼。你若还没有受洗的话，我真的希望你可以早一点受洗，因为你若受洗，你就确定知道你重生了，你确定知道你有这生命，永远的生命，你也确定知道你有这信心，这与耶稣连接的信心。耶稣在哪里，你也就在那里。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穿上基督了，你们在信心里已经不在黑暗的幽谷里面，你反而与耶稣在高山上。在我们今天的三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本来 是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他和他妻子的身体已经算是死的，但是上帝还是应许他们会有后裔。漂流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也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他们很多人因被蛇咬已经死了，但是上帝应许他们，他们若一望那被举起来的铜蛇的话，他们就必定活着。尼哥底母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幽谷比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的幽谷更深更黑暗。我们每一个人生出来的时候的情况，就是在一个与上帝完全隔绝的幽谷，这是属灵的死亡，这比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的问题严重多了，这也比以色列人肉体死亡的问题严重多了。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给我们他的应许。他说，所有在信心里望着这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话，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接下来呢，上帝也就借着洗礼，借着他大能的话赐给我们这相信耶稣的信心。上帝不仅2000年前给我们耶稣，他也今天给我们那与耶稣的连接。我们还在这世界上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没有凭眼见上到天堂的高山的时候，我们会经过黑暗的幽谷。当我们走在这幽谷的时候，上帝不一定每次会给我们拯救。意思是说，虽然上帝给年老的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但是上帝不一定会给你。意思也是说，虽然那些被蛇咬的以色列人一望着那铜蛇就得了痊愈，但是当你得了严重疾病的时候，上帝不一定会医治你。反正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总有一天会死，但是你虽然醒过死荫的幽谷，你不必怕遭害，因为你的牧者耶和华与你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会安慰你。是的，你不必害怕任何幽谷，爱你的天父一定是与你同在的，他主要的应许也是与你同在的，也是完全可靠的。因为耶稣为你死复活，并因为上帝已经使你与耶稣连接了，将来一定有一天你会完全逃脱，完全胜过一切的幽谷。因上帝就给你身体与灵魂拉到他永恒的高山那里。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您的心怀意念。阿们。